自由被在动画之前，就让我一个人享受孤单。自由被在动画之前，我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。 但真实了，穿越古今游，借一根神经是梦，可否不朽？一心一想走，醒来前会受伤，你当心着火一息，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？如果不是为了你，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。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，淋过整个冬季。我的

是风雪早已有停，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，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，陪我一起旅行。我要送你雨后我的双眼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，我要送你雨后我的快乐，清浅的心把世界走遍，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，不落的想念陪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见到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拥有不同的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。我要送你雨后我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，我要送你雨后我的爱恋，清浅的心把世界走遍， 风轻轻吹，轻轻吹，吹散你的

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说你觉得听哪首歌或者是听谁的歌最有品味。这时候看到人生说，我很喜欢一首歌，是庄心妍的《不要在我的伤口上撒盐》，这首歌很不错，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，希望能够听到。庄心妍这首歌说实话孙伟还真没有听过，我倒听过张惠妹的一首歌叫《别在伤口撒盐》。 就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轮不到你清醒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我居然在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，白云缠绕着蓝天、啊、如果不难过永远走在一起，也只手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过去让它

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话来掩饰不同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宇宙总被寂寞吞噬。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走不回的去，有多真爱不是我的。假如我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。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尽管我不告诉世界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 抓牢，一不小心怕你走掉。爱你越深心越糟，放不掉逃不了，又怕你的爱向别人靠。爱上你我结束难逃，为你做爱情的牢，一辈子让情锁在我胸口绕。爱上你我结束难逃，心为你整个碎掉，还不换你恋着你的好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这首摇篮曲，妈妈都会哼唱给自己的宝贝，哄他入